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好，老孙去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娱乐圈当中出现了"小生"这个词汇。大家别误会啊，这里所说的小生可不是京剧圈当中特指那小生，而是媒体将当时最走红的男明星称作小生。比方说90年代在台湾地区被称作四小生的，就有林志颖、金城武、苏有朋和吴奇隆。欢迎各位今天准时乘坐精彩不断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休闲之旅，一同来说一说，或者说是回忆一下90年代台湾地区的这四小生吧。首先登场的就是这位娃娃脸的林志颖。先送上林志颖主演的电影《旋风小子》当中的一个精彩片段。林志颖扮演的四毛为了学习少林功夫，就跟弟弟躲进了少林寺，但是到了晚上，弟弟因为想家而睡不着，四毛只好扮演起了妈妈的角色。 哥哥，那爸爸妈妈怎么办呢？ 没关系，我已经留了几条告诉他们你跟我在一起练功。 刘爷公公公啊， 你要死了，把我师父引出来，我就死定了。 找死啊你！我来这里学功夫，万一为了三长两短你就死定了。 谁敢戳我的头，谁就死定了。 就你一个人住啊？ 现在不实行了，没人当和尚，你要不要当和尚啊？剃个头就成了。 嗯，我不要啊。 哎呀，又死了！早点睡吧，明儿个还要早起呢。 我好像在梦里来过这里。 跟谁呀？ 王飞鸿。 王飞鸿啊？知道打得过赵云吗？ 拜托，他们不同时代。 他打得过肯吗？ 你除了电动玩具，能不能谈点别的？ 那你喜不喜欢珍珠？ 关你屁事，睡觉了啦。 我觉得珍珠比爱你好。 你不说话，没有人会当你是哑巴。睡觉。哎，你怎么了？ 我找妈妈。 那怎么办啊？ 每天晚上妈妈都抱着我，还唱歌给我听。 嗯，被你打败了，来，我抱你。 牵挂的是我明天的梦。 但是我不听，我要听我爹。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驶向我。 你唱的没有张学友唱的好听。 闭嘴，闭上你的眼睛。废话那么多， 牵挂的是我明天的梦，是否依然有你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《旋风小子》当中的精彩片段。其实说到林志颖，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词汇就是阳光大男孩，而很多喜欢他的歌迷影迷则更是喜欢用小旋风小志来称呼他。其实这个称呼也是有原因的，林志颖自打出道之后，在两个月之后就迅速走红，一年之内举办了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堪称娱乐圈的奇迹。所以媒体常常用旋风来形容林志颖的走红速度。不仅如此，林志颖被称作小旋风的原因还有一个，据说当年林志颖在各种场合出现的时候都会引发大批歌迷的围堵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林志颖每次出现都会像一阵风一样用最快的速度进入场地，所以就被人称作小旋风。不过这话也得说回来了，林志颖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和旋风仿佛真的是有着不解之缘，内地观众开始熟悉他就是从这部《旋风小子》开始，尤其是电影当中林志颖、郝邵文和释小龙这组铁三角，更是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乐趣，就连和坏人打架都充满了笑声。 阿弥陀佛， 这会儿怎么进来的？ 游侠仗义，连门都进不来，那搞个屁呀、啊！ 校长呢？ 主任压着校长去跟日本人签约了。 那怎么办？爷爷还在他们手里。 这样好了，我们先把这里弄干净，不要让主任起疑心，然后我们再找机会救校长。 你们搞错啊，这么乱怎么整啊？ 完了，有小师傅在吗？ 你想抓龙吗？ 手续都办好了，你该放了班尼吧。 爸，你答应要把安妮给我的。 好好好，等银行开了门，批票对了线，再把他一块带到加拿大去。怎么都在睡觉呢？这爸爸，起来啊，起来啊。 爸， 起来啊。 安妮呢？他怎么不见了？ 好好好，你走，别走。 臭小子！你是谁？ 他是我师父。 怎么可以这样？ 师父，小心啊！师傅，你辛苦了。 交给你哦。 好。要砍树，要砍树。 这小小子。 听过了《旋风小子》的精彩片段之后，我们再来说一说林志颖。其实熟悉林志颖的朋友都知道，他很喜欢赛车，是一位职业赛车手。曾经一年之内，他四次刷新台湾龙潭 Supercar 最快的单圈纪录，并创下台湾地区超级跑车赛年度冠军四连胜的纪录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可能很多人心中林志颖始终都停留在他17岁的那个健康向上积极活泼的样子。林志颖对于朋友们的这种看法也很认同，他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17岁那种青春健康的状态，而保持这份心态的秘诀竟然就是赛车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先来听首歌曲，就是林志颖的那首代表作《17岁的雨季》。 当我还是小孩子，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的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，不再萌芽。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话语，什么样的 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 前在耳边的就是林志颖的代表作《十七岁的雨季》。为什么说林志颖会说赛车就是他保持十七岁年轻心态的秘诀呢？林志颖开玩笑的说啊，赛车不停地加快速度，好像把以前逝去的时光又追回来了一样。其实林志颖的父亲最初并不赞同自己的儿子去赛车，毕竟这是有非常非常大危险的一项运动。曾经有一次林志颖开赛车开到时速150公里，撞到了墙上，导致右脚的脚踝骨折，休息了好几个月的时间。但是当父亲看到他在赛车中的表现，以及他从赛车当中获得的快乐时，越来越支持他的赛车事业了。下面呢，送上林志颖带来的这首《快乐至上》。 午夜的星辰开始了我的旅程，风在我右肩，月亮在另外一边，黑夜白天，我不想被困在里面。绷不住的心，想到哪就去哪，感觉软又自尊，好的坏的，有了爱就不怕陌生。天再高，我的快乐至上。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开心就好。哦嘿呀哦嘿呀哦，风多大声，藏不住我的情深。经过的城都有我冰冷的好人，天再高，我的快乐至上。哦嘿呀，哦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。哦嘿呀，哦嘿呀，哦，爱多大声，有情人才懂分寸。翻山越岭，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。 Go, go, go.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继续来说一说90年代台湾地区的这四小生，接下来要登场的会是谁呢？他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演员，因为拍摄广告而进入了演艺圈，本身是中日混血，在日本也是非常走红，他就是金城武。金城武的妈妈是我国台湾人，爸爸则是第一个将养鳗技术转移到台湾的日本人。很多人都知道金城武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是内心有些封闭的文艺青年，其实在金城武的童年当中也有着一段非常不快乐的时光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还是来欣赏一下金城武在电影《重庆森林》当中的这段精彩表演。电影当中金城武扮演的警察都感到寂寞，甚至别人跟他说了一句生日快乐，他就能够永远的记住。 我没有想到他说的休息就真的是休息，整个晚上我看了两套粤语长片，吃了四次厨师沙拉。天差不多快亮的时候，我知道我该走了。在我要走的时候，我帮他脱了鞋子。我记得我妈说过，如果女人穿高跟鞋睡觉，第二天会早走。她昨天晚上一定是走了很长的路，像她这么漂亮的女人，高跟鞋应该是要很干净的才对。6点多出生的，还有2分钟我就25岁。换句话来讲，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四分之一的世纪。在这么有历史性的时候，我去了跑步，我很成功的将我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蒸发掉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要离开这个球场的时候，我留着我的口气，因为我知道今天没有人再会扣我。夫妻， 请说出面吧。 爱你一万年。 你702号房间的朋友跟你说生日快乐。 谢谢。在1994年的5月1号， 有一个女人跟我讲一声生日快乐，因为这一句话我会一直记住这个女人。如果鸡也是一个罐头的话，我希望这一块罐头不会过期。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，我希望它是一万年。 刚才听到的就是影片《重庆森林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了。因为金城武的父亲是一位日本人，所以他在日侨学校读的小学，那个时候他经常遭到同学们的排挤，于是就会躲起来，不愿跟同学一起上学，直到金城武转学到美国的学校才逐渐开朗了起来。而他的出道也是在这所美国学校，当时美国学校同学的妈妈邀请他来拍摄一则广告，金城武就抱着好玩的心态加入了其中。第一支广告之后，他拿到了自己赚的第一笔费用，买了一部机车。就这样，金城武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演艺道路。不过由于兼顾着学业，金城武常常记错了时间，到达片场之后才发现今日没有通告。刚开始拍戏的时候，金城武演技生疏，他的第一句台词我哪有便硬生生的 NG 了26次之多，但是金城武从没有放弃，这才成全了今天的金城武。他也是台湾地区当年四小生人气最旺的人之一了。好了，看看时间，我们上半的旅程马上就要跟您暂告一段落了，送上这首金城武演唱的歌曲《标准情人》，歌声当中稍作休息，广告之后再次启程，稍后见。 标准情人应该怎么样？你说要懂浪漫，嘘寒问暖不能忘，还要有鲜花和烛光。标准情可是我没想过那么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啊，老孙去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娱乐大篷车，精彩不间断，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本期的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，要来说一说九十年代台湾地区的四小生。四小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气要高，接下来登场的这位的人气可以说是起起伏伏，但是提起他，没有人怀疑过他曾经的走红程度。这位就是台湾偶像团体小虎队的成员之一苏有朋。小虎队的大红大紫让很多人都记住了乖乖虎苏有朋，但是在小虎队解散之后，他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，直到1997年一部琼瑶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让苏有朋咸鱼翻了身，并且一度成为了小虎队解散之后成员当中人气最高的一位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先走进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的精彩片段当中。皇帝为了让小燕子学点文化，就让他和阿哥们一同去读书，为了不让小燕子出丑，吴阿哥只好一次次的帮他遮掩。 皇上驾到。 臣恭请皇上圣安。 闲情不必多礼了，小燕子，快来见过你的季师傅。季师傅知识渊博，才气横溢，想你的《还珠格格》之名正是拜他所赐，今后朕更要倚重他了。作为你的启蒙之师，你要好好学习。 臣贺喜格格玉体康复，今后得以为格格讲书授读是臣的荣幸，臣自当尽心尽力。 季师傅好说好说。 行了行了，就开始上课吧。 今天是格格初次入学，臣想不妨抛开那些又厚又重的书本，做些轻松有趣的事，格格以为如何？那么臣就来出些对子。 对的， 别怕，臣出的只是两字对，不难。臣出的对头是钟鼓，格格请对。 钟鼓，锣鼓 啊！ 师傅，格格说的是锣钹，锣鼓的锣，铜钹的钹。钟鼓对锣钹，对得很好啊。 好吧，那我再出一对，绸缎，格格请对。 绸缎，锣钹， 萝卜。 怎么又是萝卜？ 哼，师傅， 格格说的是绫罗的罗，丝帛的帛，用萝卜对绸缎也没错啊。 嗯，看来格格只会对对不会解对，是有陈无数。那么我这第三对就叫陈述。格格请对。 萝卜。 二太，五阿哥，你们还有解吗？ 哎，师傅，格格说的是罗列的罗，道伯的伯，这罗伯对陈述不是又正好了吗？ 解得好，解得好啊。小兰呐，格格身旁高手环绕，看来你得多费点心思了。永琪，你们几个也要收敛点，尽做枪手并不是真正在帮小燕子啊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当中的精彩片段。当年琼瑶选中苏有朋来扮演五阿哥，让已经消失在人们视线许久的苏有朋咸鱼翻了身，成为琼瑶电视剧当中人气飙升的偶像小生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当年琼瑶为什么会决定让苏有朋来扮演五阿哥这个角色呢？毕竟苏有朋在电视荧屏上没有太多的经验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琼瑶说苏有朋的笑容非常灿烂，也非常亲切。在电视剧的剧情中，五阿哥是第一个让小燕子和紫薇感到亲切的皇室成员，所以在这一点上苏有朋非常符合。而自从他主演了《还珠格格》之后，接二连三地接拍了琼瑶电视剧，比方说《还珠格格二》《情深深》《雨蒙蒙》，也逐渐摆脱了乖乖虎的光环。下面呢，来欣赏一下电视剧《还珠格格二》当中的精彩片段吧。小燕子、紫薇等人逃亡在外，萧剑对小燕子格外的好，而单纯的小燕子却不自知，让五阿哥非常郁闷，只好一个人到院子当中扫起了地。 几时看到阿哥的人扫院子？ 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再提什么阿哥格格了。 你在干嘛呢？ 你没看到吗？我在扫玉米啊。老碰到我们这群人也真倒霉，玉米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也没有人帮忙会扫一扫。 人家晒玉米啊，就是要把它铺平了在那儿晒，你帮他扫成一堆了，不是越帮越忙吗？少爷，不懂就不要乱帮忙了。 是啊，我根本不懂，我在这里越帮越忙。 怎么怪怪的？你在想什么？ 我在想，离开那座回忆城，我可能什么都不是了。以后漫漫长路，正是考验的开始。我以前在回忆城学到的东西，在江湖上可能全都没用了。不知道现在皇阿玛有没有想我们，还有没有在生气？ 不要再天天吃瞌睡龙了，就是他把我们害得这么惨。 小燕子，我们办一个交涉，以后你不要管我心里对皇阿玛的看法，任何不敬的言辞我都不会用在皇阿玛身上。我希望你也不要瞌睡龙瞌睡龙的叫来叫去的。还有，我们虽然要流浪江湖了，我还是不太喜欢你的江湖习气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用偷的骗的？哪怕只是偷一个柿子骗一个鸡蛋，都太不光彩了，不是光明正大的人应该做的。你看，让人家当成是小偷，放了狗来追，真是难看极了。 我们还没开始流浪，你的阿哥架子又端出来了。如果你舍不得那个回忆城，你回去好了。我本来就是个江湖女子，你要我怎么改呢？看我不顺眼就算了嘛，你先板着脸教训我算老几啊？你还说要我变成一个全新的永琪，根本都在骗我。 不要生气了， 来不及了，已经生气了。 是我在犯毛病，昨晚没睡好，一早送走韩香，心里也挺难过的，然后跟那些农夫吵架，被他们放狗来咬，你又摔进水里，回到农庄又被吓得魂飞魄散的，整个早上我被折腾得七上八下，心里难免有些毛躁，不是有意要跟你怄气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这几天你跟尔康睡门板，打 打地铺，这种苦你们从来都没有受过。好了，我以后不去偷吃的，好吗？其实我今天也不是存心的，已经被那个狗吓得魂都没了。你不知道，我小时候被狗追过咬过，最怕那种大胸口了。这说不是已经掉在冷水里了吗？算是惩罚了吧。好了，我以后啊再也不叫它瞌睡龙了。记得我们以前出巡的时候，我们都叫它老爷，我现在再叫它老爷总可以了吧。 下次偷柿子的时候呢，要找没狗的柿子园 啊。就这么决定了。 欣赏过了电视剧《还珠格格二》的精彩片段之后，再来说一说苏有朋的故事吧。自从出演了琼瑶的电视剧之后，苏有朋苦苦找寻着自己新的突破。正如他所说，不能一直扮演青春呐，人都是要成长的。所以他在接拍电视剧的时候，最注重的就是能否找到自己新的突破点。比方说《倚天屠龙记》当中，苏有朋第一次扮演大侠，为此在开拍前他特别到健身房里面健身，希望能够从身材上更接近大侠张无忌。除了演戏方面，苏有朋并没有忘记自己还曾经是个歌手。不过自从他走红之后呢，有一个问题就常常被媒体拿出来写，这就是小虎队的重组问题。对此苏有朋也是一直都在盼望着，但是却总是由于各种问题而被耽搁下来。有些歌迷希望哪怕小虎队不重组，只要三个人能够一起再唱曾经的经典之作也就满足了。不过苏有朋也说啊，三个人现在各自有着各自的工作重心，所以相聚也需要时机。下面呢，为您送上苏有朋带来的这首《你快不快乐》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盘点。 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呼耶，闭上眼，风在吹，又是这个季节。偶然经过那条街，熟悉的气味令人怀念，也许只有我的心比当时老一点。错过的从前，能不能回头说抱歉？这么些年我一直还记得那些欠你的誓言。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午夜阳光下好想念你微笑的眼神。选好旅行的地点，才想起那是你的心愿。不知不觉我始终把你的话放在我心里面。错过的从前，我好想对你说抱歉。爱过的人还住在记忆中，一直没有说再见。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午夜阳光下好想念你微笑的眼神。爱恨都已不在，我只是不能不关心你。我只是想听你的声音。 Beautiful moment, beautiful scene, beautiful time ahead, beautiful night. 错过的从前， 我好想对你说抱歉，爱过的人还住在记忆中，一直没有说再见。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Oh yeah, 闭上眼，风在吹，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阳光下好想念你微笑的眼神， 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精彩不间断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，来说一说九十年代台湾地区的四小生。接下来登场的这位也是台湾偶像组合小虎队当中的成员之一，他就是霹雳虎吴奇隆。不过霹雳虎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，从小吴奇隆就很调皮，那时候吴妈妈总是会将他打扮得像个乖宝宝一样。可是吴奇隆在第一天上学时就逃了学，趁着中午吃饭他居然跑出去玩，结果被妈妈罚跪一个小时。有一次还在就读幼稚园小班时，吴奇隆在外面迷了路，妈妈心急如焚，到处问人有没有看见一个很像外国人的小孩。后来妈妈竟然发现在离家不远的街道，吴奇隆在那边玩得不亦乐乎。可能听到这儿朋友们就奇怪了，难道吴奇隆小的时候长得很像外国人吗？其实这背后还有一段小故事，我们还是先来欣赏一下吴奇隆的电影作品《梁祝》。在影片中他扮演梁山伯，祝英台走进书院之后，梁山伯和他越来越有默契，而梁山伯的细心也让祝英台很感动。下面呢来欣赏其中的片段，稍后再跟您继续分享吴奇隆的那些故事。 天黑小心看路啊。 知道了。 少爷，小林子走了，你一个人睡觉习不习惯呢？ 总不能也叫他女扮男装吧？装腔作势不容易的，你赶紧。哎呦， 您看着点儿，少爷。 身子真碍事。你去睡觉，我回家我自己。 是，晚安，少爷。 晚安，长贵。 晚安，少爷。 晚安，长贵。 晚安。每要秒息一休。 娘，你什么人啊？这是书院禁地，知不知道？ 你明知这是禁地，那你又进来，你一定是故意藏在这吓人的。 我故意吓人？我在这儿一晚上了。 一晚上了？你敢看你什么呀？ 不就看见你像贼一样鬼鬼祟祟摔在地上？哎，你又干什么？嗯嗯。啊，你是今天新来的同学？ 嗯。 我扶你。 这。 你这次是故意的，我刚才把你摔倒，你趁机报仇啊？ 说我报仇？要报仇就这样了。 你，哎， 别过来！ 树，树都烂了。好了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你们有钱人都是仗势欺人。我走了，今天晚上就让给你。 不是今天，而是以后。我告诉你啊，远氏夫人已经把这儿分配给我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就是我的，你永远都不许来。 兄台，哎，我知道了。刚才的事情别放在心上，千万别跟院士夫人说见过我，不然的话，我就会被赶出书院的。 你明知道会被赶出去，哪还来？ 我只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读书，虽然犯了院规，有时候应该做不应该做两者总得有个选择嘛。 又选择 啊，我忘了介绍了，我叫梁山伯，明天课堂上见。 哎，我叫祝英台，请多多指教。 不必多礼了，还是早点睡吧，明天早上第一堂课老师一定会给你个下马威，不过也不用怕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《梁祝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了。吴奇隆的父母非常喜欢听欧美音乐，那段时期他们的偶像就是 Beatles， 所以就让吴奇隆留着披肩长发，整天穿着个短裤白衬衫白长袜，所以吴奇隆小时候常常被人误认为是外国人。青年时期的吴奇隆一放假就跑去打工，1988年暑假他照例利用时间打工赚钱，并在同学带领之下摆了地摊儿。没想到的是摆地摊居然让他走进了演艺圈，而发现他的伯乐竟然也是一位明星，究竟会是谁呢？先来听一首吴奇隆带来的《祝你一路顺风》，歌曲之后马上揭晓。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，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。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当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们，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。我知道你有千言，你有万语，却不肯说出口。你知道我好担心，却不敢说出口。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，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，面带着微微笑，用力的挥挥手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当你踏上月台，从此一个人走，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，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，祝你一路顺风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歌曲《祝你一路顺风》，来自于吴奇隆。发现吴奇隆的伯乐究竟是哪位大明星呢？要说起来那真是大大的有名，他就是童安格。话说这一天，童安格和太太出来逛街，经过吴奇隆的地摊前面，太太停下来看衣服，童安格却注意到这个不太会招呼客人的年轻人外形很出众，而且很有自己独特的味道，当下就与吴奇隆攀谈了起来，并表明了身份，希望找时间让他去试试音，也许可以为他出张唱片什么的。没想到吴奇隆却拒绝了，童安格说好歹向他要了电话，又给了他自己的名片，以便日后联络，这才离开。好了，说过了吴奇隆的故事之后呢，今天的旅行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吴奇隆演唱的歌曲《追风少年》，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的留言图都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肩上扛着风，脚下踩着土，心中一句话不认输，我有活人一颗心，写青春，不管这世界有多冷，就算寂寞比夜还要长，谁能了解我，谁会在乎我少年的梦。追逐天边最冷的北风，寻找世界最高的山峰，我把孤独当作朋友，天地任我遨游，不为谁停留。虽然很多事情我不懂，虽然留下的伤会很痛，我把